不管我怎么办，很难。 我 是 你玩 的吗？ 对 对 对。 哎，那个谁编？ 啊，这个单身 了。单身了，那 我 穿的。 我 单身 了，我穿的，我这是随便买，我这是买的色的。那谁也 穿 了。 哎，老板， 那给你 吗？要拿吗？要拿。 我这个单呢？ 我也穿。 我也穿。 要拿吗？ 我不管，那我明天回。 好，明个吧。 不是王一楠玩的，你们。 没 有没有， 还没分了吧？ 啊，早早说你有没有？ 没有，这种情绪我搞一会儿也应付。 没有 嘛，我怕什 么？哦，哎，那个我牛在。 没 有 没有， 没打 开 两户。 嗯。 哎。啊，没了，把它打，也烂，把它打。 你自己有没有能那些分？ 是，那个可以。 还有 那个， 那个 怎么 后边 没人 过？那个这个我们就那。